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里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还记得咱们前两天说过的特工电影吗？啊，这个特工电影在2017、2018年应该都是爆发年。 嗯， 啊、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 对， 这好像上次说到的阿汤哥又要来了。 哎，2018年一部新的《碟中谍》作品第六部啊，将会在暑期的时候跟我们见面。 嗯， 那么这个《碟中谍》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一起，特别不过瘾啊，因为真是太经典了。尤其这两天呢，我又疯狂的补课啊，把这个1、2、3、4、5又重新看了好几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天哪！ 哎，又看到了很多呀，之前在电影院当中忽略掉的一些细节啊。所以这个周末呢，跟张帆一起再跟大家好好的回顾一下《碟中谍》系列啊。 嗯嗯。 可以说 阿汤， 对，这个汤姆克鲁斯啊，逐渐的变成了汤姆克鲁叔啊。20多年啊，其实他的这个其他的优秀的作品也很多，而且我们说汤姆克鲁斯他也是一位叫做百变型的演员。 对对对对、 啊、 尤其那天直播的时候啊，可能没有照顾到大家的留言啊，其中我看到的后来看到的留言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阿汤哥什么作品呢？壮志凌云。 哎，壮志凌云，还有那个甜心先生、啊，这是塑造人物啊，他有很多这个自己独特的方法，这个人物这个展现出来的气质也是百变的、 对， 但是我们说碟中谍这个系列，别看他年龄增长了，始终这种帅气硬朗啊，还有就是有那种忍辱负重的那个劲儿啊，始终是不变， 就是现在变得老帅老帅的。 哎，对对对对对啊，这个伊森亨特这个形象的的确确是深入人心。而且那天我还说一观点，我说碟中谍可能是叫做系列谍战电影当中最难的一个类型。 嗯， 为什么呢？就是他不停的在相类似甚至是相同的桥段上做文章 做升级， 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啊。 对， 这个是我在重新回看碟中谍系列电影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感受啊。那这样，这个2018年马上这个暑期档的时候，我们将迎来最新一部的碟中谍了，这碟中谍六啊。这六啊，他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挺危险的。首先是说呢，前五部尤其第五部大家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对于前几部又有一个超越了， 就是他的极限运动已经到了最极限了。 哎，没想到说这六他还得什么样啊，就刚才我说了，还是重新那老几样，还得再来一遍，还得比原来来得狠啊。啊，怎么样的升级，这是大家一个担心。还有就是阿汤哥呢在拍摄的时候受伤了啊，那么还好后来这个恢复了之后，把这个作品给完成了。哎，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也进入他的宣传期了，我们在这个美国那边有一些这个节目的视频啊，流传过来之后，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哈，阿汤哥还是真是不老男神啊，表现这个身手啊还是非常的矫健，大家也特别的期待，尤其是在碟中谍六的预告片，这个叫正式版的预告片面世之后，大家觉得哎很有看头，至少这个预告片节奏明快啊，给我们有这个馋虫勾出来了啊。这个碟中谍系列最新的一部好像真的又要引发大家的关注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碟六的最新的预告片。 Your mission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I wonder, did you ever choose not to? The end you always feared is coming. And the blood will be on your hands. The fallout of all your good intentions. You had a terrible choice to make in Berlin. One life over millions. And now the world is at risk. This is the CIA's mission. If he had held on to the plutonium, we wouldn't be having this conversation. His team would be dead. Yes, they would. That's the job.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involved in. You need to walk away. Please don't make me go through you. How many times has Hunt's government betrayed him, disavowed him, cast him aside? How long before a man like that has had enough? Ethan, that's not who we are. Maybe we need to reconsider that. You can't fight the friction! So, how is he? Oh, you know, same old Ethan. What's he doing? I find it best not to look. 好，刚刚我们听了一下这个预告片啊，从这个声音的节奏当中，我们就能想象的出来，这个电影真是还像之前那几部一样啊，就是既符合当下的一种欣赏的审美的一种倾向，一种风潮，同时又有自己系列类型的一贯的这个特色， 它有延续。 嗯，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期待或者说我们关注这个《碟中谍》系列的时候，我们老是拿有一个特工系列，另外一个特工系列做对比，就是007， 嗯 啊，詹姆斯邦德做对比的时候，往往你的这个感情色彩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张亮曾经说了一个观点，说你看。你拿007来比，007换了多少任的演员了？ 啊， 当然我们无法从这个时间的跨度上做绝对的对比， 嗯、 因为它跨度太长了，几十年了， 对 吧？ 对。 那么这件事情呢，如果要放在另一个谍战系列跟《谍影重重》相比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谍影重重》起码其中有一集，哎，马特·达蒙爽约了吧？ 哎， 是吧？ 是。本来这个话题我想放后边说， 哎、 因为那个乱掺和那人他也掺和到这里了。 就是鹰眼嘛， 鹰眼，哎， 杰米·瑞·雷纳， 对，这个咱们下半段来说啊，因为他的加入呢，其实是我认为这个是《碟中谍》系列就是能够在第四部、第五部有所就是跟前面有所不一样的 不同的对， 很重要的一个 元素，他有了个副手了，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啊，重点的先来上半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最经典的这样一个创造性的啊这部电影。碟中谍第一部，咱们先来听这段，这段就是直播节目当中啊，文章翻啊，我们以熊大熊二的方式演绎的那么一段。来，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个年代最初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反转啊！小组执行任务，然后呢，基本上都死绝了啊，结果回来啊，要回到组织的时候，组织说：“哼，我们测试了一下，你就是那个叛徒。”啊，你说这人物简直是掉到就没有办法，这个叫什么？人物没有办法再荡到谷底，这是最底下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人物在做出的选择，那么这就是所谓符合那个编剧的某一些规则哈、啊。他的这个动作就特别特别的，哎，让人叫移情，就产生感动，对吧？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样被荡到谷底的。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我心里觉得很难说。我知道你跟吉姆私人感情很好，一向配合的很默契。 是。 这个是出境护照签证，

美国女演员。 嗯，可惜在这里边不是， 在这里头就是个配角嘛， 配角配角 啊，但是还是一样的，特别迷人。 嗯， 哎，一上场了没了，后来这所以你有了这个新的小组之后，才会接下来有他后面执行任务的这些环节。 嗯，那么我们知道在《碟中谍六》当中啊，他是重新把一个第三部出现的人物又找到六当中了，这就是在这个戏当中演汤姆·克鲁斯演这个伊森·亨特的妻子的啊，这个人物啊，米歇尔·莫纳汉啊，他是在第六部回归 哦，米夏·莫纳汉。 哎，这个我们想要听到跟这个莫纳汉啊相关的这个故事，咱们上半段就先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再来回顾一下《碟中谍》系列当中的另外几部的精彩片段啊。好了，那上半段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就是在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碟中谍六》预告片当中出现的，除了主题音乐之外的另外一首歌，梦龙乐队的《Friction》啊，伴随着歌声，我们结束上半段，咱们一会儿接着聊《碟中谍》。Get down with the victim, we both know you need them. You're stuck in the middle of all irrelevance.Cause I'm playing it all wrong. When you made it, won't you tell me what to do? Cause I'm playing it all wrong. You can't fight the friction. Yeah.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朝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制定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3到7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服类服装。今天天空云量多，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说说我们心目中的碟中谍。 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啊，咱们上半段听了这个马上在今年夏天就会到来的碟中谍六的预告片啊，还有这个非常经典的第一部碟中谍的电影的片段。 我记得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过，这第一部他好，他有道理啊，他团队特别的强大，从编剧从导演都是大手笔的，都是确实是大师级的人物。那么从第二部的吴宇森开始呢，可能在碟中谍的很多老观众心目当中，他是转换了一种节奏和情绪的。第二部呢依然是以爱情为其中的一条线啊，那在当中呢其实设计了更多的应该是东方的元素，用西方的手法给他展现出来。 不过呢更多的对第二部的印象，我相信因为我也真的问过身边的很多朋友，跟我的那个印象很一致，大家对碟中谍二的唯一的现在还留存的印象就是开篇的那个非常震撼人心的爬那个山 就是攀岩那个 徒手攀岩啊，太牛了是吧，这个负角度翻上去啊，这个确实很多人是因为这样一个动作场面就爱上了阿汤哥。 所以当然就说嘛，很多人说这个可能是特技做嘛，然后替身，但是其中有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完成的，这是相当厉害啊。然后第二部我们其实提到他呢，大家可能心目当中想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吴宇森导演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在第三部就不一样了，第三部我们知道又换了一导演。第三部开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好几部当中，虽然他不是后面的几部的导演了，就是 JJ 啊， 布拉姆斯。 对，这个 JJ 同志啊，这个是一直跟这个我们说汤哥呀是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啊。你要说这个特工系列为什么碟中谍能够在今天啊这二十多年这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还能够是主角原班的这个人马啊， 然后呢展现的仍然是就是我们说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嗯、 自己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沿袭老套路不断的升级。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汤姆克鲁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绝对的权威性、 主导 啊。实际上你说这是谁的电影、嗯、你很大程度上你得说这是汤姆克鲁斯的电影。 对，汤姆克鲁斯 啊、 嗯、 因为他 导演是给他打工的。 对，他从应该是第二部吧， 其实第一部他已经是就是半个主导了， 对， 从第二部开始他就彻底成为 制片人、 啊、 对。所以说这个电影的的确确这是阿汤哥啊自己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他的心头所爱、 嗯嗯、 啊。 你提到这个汤姆克鲁斯、嗯、那么再说多说一句，就是这个J.J.艾布拉姆斯呢，他从第三部开始，他对于他来讲这一部是划时代意义的， 嗯， 这是他头一部电影作品， 嗯， 他以前是个拍电视的、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对他今后我们看到的不管是这个星际迷航系列，包括这个星战七， 嗯， 那没有这一部就没有他后来的这些电影作品了， 嗯， 所以碟中谍三应该是一个绝对是有意义的作品。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听一下碟中谍三的精彩片段。 我看过你对发瑞斯特工的训练评估，你当时的评语是能力超强，现在维持不变吗？ 布拉索先生， 请回答。 是的，不变。 可尸体呈现的跟你的评语恰恰相反，他被人从鼻腔植入了爆炸装置，然后被炸死。 布拉索先生，这让人难以接受，评判发瑞斯特工的能力， 吃巧克力会发胖，这也让人难以接受，可又能怎么样呢？我批准发瑞斯特工参加监视行动是基于你的评估，汉特先生，可这女特工最后却被人抓住，于是你去营救她，遭遇十几个敌人却没抓住一个活口。 布拉索先生，我们的目的是营救发瑞斯特工。 Devian 的手下有各种级别，那些只是套不出情报的 小这是谁得出的结论？是你吗？ 是我，长官，我是根据 还没问到你呢。你没让发瑞斯接受扫描就让他登机，那炸弹很可能把你们全都炸死。今天在这儿你还能坐在我面前，那是因为你运气好。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光计划散乱，执行的更是糟糕。 找到了两台提电脑，而且 这我知道，我问过技术部门了，他们认为也许无法恢复硬盘，挂了。他们好像是这么说的，没用了。 布拉索先生，作为这里的行动主管，我想我有权利。 对不起，这儿你有权就能给我来个下马威？就算你老爸跟总统打高尔夫我也不在乎。搞情报还要靠智慧，可这两样你们都没有。你认为这次行动值得冒险，汉特先生？你对欧文·戴维恩有多少了解？就是他把气体离心技术转卖给了有需要的国家，也是他把毒素五号卖给了一个恐怖组织。正是这个人提供再提供，可谁都见不着他，他就像该死的隐形人，威尔斯笔下的隐形人。长点见识吧，我们找不到他，这他知道，所以他肆无忌惮。我来这儿的第一天就一直想抓 Devian， 可结果呢？ 并没确认毒素五号被盗是 Devian 所。 Musgrave 先生，我没让人回答的问题你别插嘴。你们此番唯一的成绩就是你们提醒了 Devian，他目前是赢家。恕我失陪了，我得去通知发瑞斯的父母，他们的女儿在95号公路上死于车祸。 今天我站在这里心情很沉痛，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上帝的孩子 Lindsay Elizabeth Farris。 国主总是出人意料地带走我们的孩子，令人惋惜。林夕虽然离我们远去了， 膝盖弯曲， 可他的精神又 很好。要触动枪击，很好。退了步必须 每个爱， 全神贯注，用力打，沙包不会还手，用力，用力打。好，进攻，好， 好的， 用力打。 好， 全神贯注， 瞄准射击， 用力打。很好， 瞄准射击， 很好，全神贯注，很好。巴瑞斯小姐，我训练过许多新手，我感到很自豪。你是第一个受我推荐外出执行任务的，恭喜你了。 我行了吗？ 好，张张，我们听这个片段，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其实这个电影呢，有一点像 好多电影的那种套路啊，就是一个特工 办退休了， 退休了，哎，退休之后呢，原来这个老上级啊要找他是吧？这事儿啊就得你来呀， 对， 兄弟啊，你不上就咱这任务完成不了啊。然后勉为其难的又出马了，出马之后吃瘪了啊， 对， 然后被这个 失去了自己，就是他训练的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学生，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电影，情节他会从情感上一直让你跟着走， 嗯，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聪明的一点啊， 嗯， 那么给这个汤帅，你想当时他不会想到四五是怎么拍啊， 嗯， 他在拍到三的时候，其实那么汤姆克鲁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特工了，他跟第一部的那个人物他是有发展的， 嗯， 虽然他桥段不断的在用，但是他的人物本身的设定他是有发展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呀，就是谍战片他仍然要求故事的这个合理性并且精彩性啊， 嗯，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独到的地方啊， 嗯， 接下来我们再看啊，都发展到第四部啊，到第四部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说的鹰眼来了啊， 鹰眼来这个也是有道理啊，嗯，当初在第四部就是有眉目的时候，先是传出了很多消息，就跟007每次传的消息一样， 嗯， 就是那谁又不想拍了， 不想拍， 主要是谁不想拍了，主要是主演不想拍了啊，每次都说这些话。然后这个汤姆克鲁斯在当时的传言当中好像还有各方的佐证啊，说汤姆克鲁斯本人是厌恶了这个角色， 嗯， 觉得自己因为他当时好像还拍着其他特工，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再拍这样特工对他的戏路啊，对他今后发展都不利， 嗯， 然后因为他有自己的公司嘛，他自己说了算， 嗯， 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就以这个传闻又出来了，就是这个鹰眼啊要来接替他的位置， 嗯， 怎么接替也不能是鹰眼直接来演这个伊森亨特啊， 嗯， 演他的一位同事， 嗯， 你看多像那个谍影重重哈， 嗯，是是是， 谍影重重倒是真演同事了，而且还独自担纲了一集，嗯， 对，然后被骂的不行， 哎， 啊， 可是在这个谍中谍这个路上啊他没有复制， 哎， 就是鹰眼来了准备活动都开始了， 嗯， 啊都热身了啊，这个汤姆克鲁斯说嗨，我想通了，我回来吧，鹰眼白准备了， 哎， 结果鹰眼就做了他的助手。 嗯，这个鹰眼啊，在杰瑞米雷纳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叫做 Brunt 啊，这个人物我觉得写的是非常精彩的。他有着自己，其实他跟这个汤姆克鲁斯的演的这个伊森亨特这个特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虽然都是特工，但是他们的经历是迥然的啊， 嗯。 那么在这个当中产生了一定的火花，最后他也是决定说加入到， 哎， 这个团队当中，这也才有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第五部， 嗯，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碟中谍四》的结尾这一段啊，看看鹰眼是怎么被伊森亨特给说通了啊，加入团队了。 你们想，我们没准备，没情报，也没支援，那时候唯一正常运转的，就只有这个团队。我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但是成功了。你们自己决定是不是参加。 我参加，应该没什么任务比上次的更危险更困难的吧。别又是炸弹，是吗？ 谢谢伊森，谢谢你。 Head 特工， 卡特特工， 我没有拿那个电话，伊森，我觉得你可能不希望我参加。我知道你妻子死了。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去那里执行一个任务，可是我失败了。我的任务是保护他。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找到尸体了。 你看见了？ 可是你杀了那些人， 为了救他回来， 你被送进监狱。 这是我自愿做出的牺牲。IMF 怀疑监狱里有亨德尔克斯的人。 杀手的死为你坐牢提供了理由， 也算为民除害吧。